王在山艺术团从10月4号到6号在咸津北道金策市举行了演出《盛况空前》，由金策市的各阶层劳动者和工作人员观看。